二，新词语。西部，面积，海拔，云彩，省会，公里，草原，风光，咸水湖，青，绿色，飘荡，等待，晚霞，日出，充足，乘坐游船，漫游，温度，古老，民族，之一，大多，放牧，丰富，搭建，帐篷，好客，信仰，空闲，祈祷，宗教，郊外，寺院，信徒，朝拜，僧人，壁画，圣地，墙壁，改变，颜料，矿物，粘贴，佛像，图案，特有，手工艺品，形状，塑像，眼花缭乱，闪，壮观，否则，喘气，淳朴，体会，庄严，亲自。